嗯，你们说这天醉汉要是在路上冷吗？ 冷啊， 但他自己不觉得冷，实际上很冷。前些日子喝完那个酒之后，突突突突突，热血沸腾。 这个前些日子不有一个是女的吧，喝醉了以为到家了呢，就躺在雪地里，转个天就冻死了。 哎呦，我们应该醉人吧？ 醉人， 就是喝醉了的人 啊， 好像没有意识也没有感觉了一样，怎么趴地上？ 这叫神经麻痹，神经被麻痹了， 有点 意识不清醒。 也 所以 干一些没有尊严的事情，不顾脸面还。 喝多睡觉没有什么不顾尊严的。 哦，大街上睡觉，在地上睡觉。你王大雷，然后呢？哪个剧场一散场，门口呼噜呼噜呼噜往下走楼梯，呀！ 看一醉汉拿着话筒做主持状躺在地上， 还有假领子还立得挺高。 那还是正式活动。 这谁呀、啊？ 我曾经有造型吗？ 你看，这不是电视里的王大雷吗？ 我真知名那会儿。 好家伙，就躺在第二节的时候，第三节是中间也不先个， 那一定摔下去的，我都没躺在平地上。 然后一会儿乐，一会儿吹气，一会儿唱歌， 对， 还有意识。 人说王大雷，王大雷一闻酒气熏天，你说这拍下来发网上，有损你名誉啊。 哦，那就是说还是不好，这样。 那肯定是不好的。 这个有的人呢是喜欢喝，有的人呢是觉得呢，到场合的时候这样能增进感情，中国人的一种传统。酒文化嘛， 酒文化，特别是就春节前后，又是什么同学会啦、老乡会呀、什么那个朋友会呀，特别多。 对， 喝酒的情况也是， 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朋友得培养。 你是哪头的你？ 这经常有这样人嘛，就在酒桌还有一套一套的话呢。他喝的时候他不是这么干喝， 不喝不是兄弟。 哎，这什么感情深呢，一口闷呢，哎，这是最老的话了啊。什么这个能喝半斤，喝二两，这个不实在。 这怎么没辙呀？ 有辙就不这样了。 这不是说什么激动心、颤抖的手，我给领导倒杯酒，领导不喝嫌我丑， 就是嫌他丑。 什么心儿颤、手儿抖，我给这位爷端个酒，这爷喝了俺高兴，这爷不喝俺不走。 这是一耍无赖的，反正是各式各样一套一套的词儿吧。 天蓝蓝，海蓝蓝，一杯一杯往下传， 自己不喝呀。 还有那种危难之中显身手，妹妹替哥喝杯酒，危难之中显身手，姐姐替哥喝杯酒，危难之中显身手，阿姨替哥喝杯酒，危难之中显身手，奶奶替哥喝杯酒， 越喝岁数越大， 危难之中显身手，所有女性替哥喝杯酒。 最后呢，大家挡酒词啊都这一套一套的，酒量不高怕丢愁，自我约束不喝酒， 对， 相聚都是知心友，放开喝杯舒心酒，万水千山总是情，这杯不喝行不行？ 好， 当然我觉得也可以变成万水千山总是情，这杯喝了行不行？ 万水千山总是情，你喝我不喝行不行？ 这句有点赶板。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一个是酒文化，另外呢，奋斗也是不容易吧？几杯酒斗的点伤心事儿都出来了、大家在一起哄，哎，再失个恋， 哪那么多伤心事儿？ 对，失个恋， 欠个债等等的， 欠个债， 还有好事儿喝， 股票给套牢了，媳妇跟贼打架。孩子学习不上进， 那喝不了两口就醉了 啊！父母老家跟自己闹的关系不好，哥们弟兄因为家里的房跟自己吵，街坊邻居嫌弃我，就各方面的原因综合在一起，哎，有一滴酒 就能醉了，是吧？醉倒英雄汉， 哎，提拔的也没他的事儿。 对，就会觉得你只要喝高了，喝开心了，你就会真实了，有趣儿了。 对，而且有的时候这个不自觉的，跟吃饭似的，容易吃多了，喝那就容易喝多了。 尤其喝多了以后，再喝的酒就没数了。 对对对， 那时候真是喝什么他都觉得是酒了。 嗯， 你喝口汤他也觉得是酒。 自己到时候都自己对自己直说，量小非君子，不喝不丈夫， 不是无毒不丈夫， 等等原因，这酒一喝就喝多了。这不，民警那天晚上呢可忙坏了，因为这一桌 都敬他酒、 那倒没有，这一桌呀， 嗯， 喝好了各自回家，有的哼着哒哒哒哒哒哒， 回家 哒哒哒， 好，这是酒店散场了， 起场哒哒哒， 迈着大步是吧？ 还好他们倒是没有人就是酒驾啊，全都是步行， 全都喝的不行了。 大家这个三三两两的分散走开了、可是呢，分散走开以后呢，翠苑派出所周警官就接到了报警，说有一个醉汉倒在路边需要救助。 哟，那真是喝多了。 周警官赶紧就去到了现场，一看这位醉汉喝的还真多。 嗯。 在地上啊，躺在第二节到第三节的这个楼梯这儿， 咋啦的？ 还差 咋啦的？咋啦的？ 说这没摔着吧？赶紧送医院，送医院！刚把这位送走啊，报警电话又响了， 警官连帽子都没摘呢。 我没听警官没老摘帽子干嘛是？ 到屋里热呀，暖气嘛。 好，那衣服先脱，先摘帽子。 对对对对，就你这个游戏生活，爆电话又响了，说呢又有一路口一个醉汉呢卧倒街头， 又捡一个 出警。到那儿啊，这醉汉呀， 打了的 还在二三街上躺着。 打了的，打了的，打了 警察纳闷，刚送走一个了。 这个长得不一样啊，瞧了 瞧了，台阶一样， 不是那台阶，不是那台阶，只是个是一样的。 哦， 送医院，送医院。哎呀，刚回这办公室， 这回来呢， 这连扣都没解开呢，报警电话又响了，又有一个路口，一个醉汉说这个醉卧街头，赶紧救助。完了，警察赶过去以后呢，这位 打垃圾，打垃圾，打垃圾的看， 警察一看，甭管送走。 回去啊， 还没进门呢， 还没快个痒痒的，一痒又响了。哎呀，出警出警！ 然后警察唱着滴啦哒， 哎，反着唱了，你唱的滴啦哒，一看就不是一传手。 结果就这么一个一个一个收集到最后， 警察一共收集了八个打啦滴， 就没有一个滴啦哒吗？ 到了凌晨两点，六个路口，八个醉汉，最后呢相聚在了警局。 其中有俩是卧在一起的。 关键是什么呢？他们都认识。 哎 呦，又呢， 还 老五， 滴啦 的，哎呦，老张，拉滴，哎呦，给警察气的这痒痒啊！ 好，你们上这儿汇合来了，还让不让我怀痒痒 啊？联系家人， 一打他们家里电话，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哒哒。 住商场， 住商场干嘛呀？打那座机电话，前面有音乐。 无人接听 这件事儿呢，咱们街坊们听完了以后啊，真是莫名想笑啊。有一位就说了，这是搞收集任务的吗？啊，这警察顺利完成任务啊，这是属于。还有一位说，这是八仙过海都没过去。 这里还有个女的， 那是那个迪拉达。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一辆公交车内藏十一个贼，回家路上要提高警惕啊。走了，人齐了。 咱们呀，一定要分工明确。 那是， 这个把每一个步骤都想到。 那可不， 你老随声附和，就不能提出点建设性的意见吗？咱们是个盗窃团伙，知道吗？ 出门咱们就下手吧，老大，别废话了。 你是老大，我是老大。 你老大。 对，我告诉你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哎呦，这俩人在屋里聊这么热闹， 我们正在研究今天的作战方案。 那就俩人，你后边这坐着地上那几个， 那不都睡着了吗？ 今天就是咱们 行 劫前的一次盛会，知道吗？ 就别睡了，这儿捡着讲话呢，到年底了， 这个公交车 马上就干活。像你们这， 我替您数落他呢。 不用替我数了，这趟公交车可以说是人众多，尤其是这个通往火车站，所以这过节期间大包小包那带钱回家人多了去了。 机会到了，时不得国代，还是 你这个成语字典买了好几天了，就这一词还没背下来。 时不我带。 好好好好，你带你带。这样还是老规矩，我指挥啊。 放这儿了，老幺是吧？ 行行行行行， 我几人吧，我几人。 那谁下手啊？老六手快。老六手快。 那老六啊，老四没你事了啊，没有你啊。 老四你负责那个遮挡。 你遮挡，拿雨包啊，雨伞呢，就是自己想的。 你都带好了东西啊。 老二呢？老二干嘛？ 老二 那什么吧，偷完了又转来老二呢。 行， 老 二行 了 啊！ 坏，你踢哪儿了？这个什么啊？咱分工明确。我再次强调，有放哨的，有转手的，有啊，团结一块儿挤这目标的，各司其职。 哎，要是如果这个什么目标发现了他这钱包的话，或者手机，咱们得这个恐吓啊，咱得出来人恐吓。老大，你恐吓啊，你吓着他。 我是指挥，怎么恐吓呢？ 您 当然老爸呀，老爸，你看他虎背熊腰的啊，满脸横肉，络腮胡子。 那他，我看着面善，我劝你。 那通缉名单上又有他， 我劝你，行吧？ 你劝你什么？你劝你？那老九，你看蔫不小都那样，他劝你啊？ 那我来殴打，我殴打行吗？ 你殴打什么？你们几人啊？你就完成好本职工作，不要老跨行。 那咱得， 你这得做专心敬业。 咱得防人不备，备而不防啊！万一啊，那追着打呀，有可能。 追着打，追着打。 谁快谁快？老四行吗？ 老四行。 老邪不行啊，那得邪不行。 把袋儿绑脚上。 这个要真说人家追着打咱们，咱怎么办？ 哎，你知道这个咱们现在十一个人就是江湖上的十一罗汉。 哟，真不错。 什么叫 不错？ 不错 什么呀？你听点什么了？ 你看过电影《十一罗汉》吗？那都是侠盗。 哎呦，我就听过十三太保。 咱们今后再发展俩就十三太保。 我听我十三妹。 你净想姑娘都想疯了。行了行了行了，既然计划已经这么周密了啊，咱们就赶紧下手吧。 行， 大家记好自己的职责啊，你谁放哨谁挤啊，谁殴打谁恐吓谁这个。 你干嘛？ 我殴打来的吧？ 你都忘了？你不拥挤吗？ 我阻拦，我阻拦。 哎呦， 拥挤阻拦干嘛呀？净想着看娱乐片了。 行 行，出发，是我的。 这是一道瓷实。 嗯。 各位情况怎么样？好好好，没问题。 好， 上车上车。哎，没挤上去，等下一趟吧。我光白布置了。你看这车好像还把老六给带走了。 没事没事， 告诉他别动手。 老六没法说的，这 赶紧跑回来。 一站地的大哥， 那打车回来，打车回来。 有病， 什么没得手，先赔一辆车去。 您那老得说说老六了，这什么的都不听指挥，可不行。 行， 你怎么那么多的话？ 你负责拥挤着，刚才你干嘛来着？ 哎，大哥，您说出来了， 这是我给他挤上去的。 那么多人， 行，注意 车辆内站了啊！大家排队上车了啊！排队上车了、啊， 挤呀、 啊、 挤，快挤呀、啊！ 排队上车， 老二挤。 抢什么？抢什么？抢什么你？哎，大哥，给我挤哪儿去？关门走人。这几个小伙子。不按顺序，大家都排好队啊！按顺序啊！ 哎，怎么着啊？ 行，这车上人还真不少 啊， 大包袱小包袱啊！ 快、 哎！赶紧！ 哎呀，哎呦，真急啊！ 哎，对对，好好，你老撞这女的干嘛事？ 不是这女的， 那男的瞪你， 这女的好看， 我就知道你要引发群众的围观，你先得了手。 那几个男的，哎呀呀呀！ 你看那个，老八都打不过他，你挤他呢？ 有没有没卖票的乘客？没卖票的乘客，车上买票、啊。 下车，对， 先下车补票啊。 下几个了？ 这个。 好，下四个了，不错。 挤这个。 好，争取啊。差不多了，也还有三站到终点了。 这样没卖票。 哎。 哎呀，车真挤啊！真是，这趟车真是过年了，真是过年了。 什么？这趟车是过年了？词汇的贫乏。 对不住啊，对不住，挤一下了啊，对不起。下车 啊！走，准备下车， 走， 怎么样？说话，没人上交通呀？ 我就负责挤呀。 老六呢？ 老六在上一趟车呢。 刚才谁下的货呀？ 应该是老四啊。 老四呢？ 我遮挡来着，我遮挡号牌来着。 老五，我阻拦。 王祖蓝， 我阻拦。 还有王祖蓝呢？ 不是。到底刚才谁下货来着？ 老七是你，我恐吓。 你这恐吓谁呢？都没人了。啊，不然那色钱包哪儿去了？到底？你们谁独吞了？完了，咱们这儿闹贼了。放哨老幺呢？ 老幺不在，应该在这儿的呀。不用。 喂，谁呀、啊？ 别开玩笑啊！ 都抓起来。有你，还有你是吧？抓。我们是为民除害的。 好，来几个侠客。 好汉爷爷。 这是真事儿啊，只不过我们演绎的特别夸张。云南昆明警方摧毁了一个全国罕见的特大盗窃恶势力团伙，这个团伙诡计多端，让办案民警都非常震惊。你看啊，这个监控发现啊，40分钟内8名嫌疑人在一辆公交车上作案，分工非常明确，有人外围放哨，有人制造拥挤，有人撑伞遮挡监控，有人负责盗窃。每次作案成功之后，他们都不会马上离开，而是继续等待作案目标。 如果受害人发现财物被窃之后，犯罪嫌疑人还要使用言语恐吓、阻拦、殴打、佯装劝解等手段进行逃脱。 掌握了大量证据之后，就在今年的1月23日，专案组出动了多名警力，在多地展开缉拿行动。警方彻底摧毁了一个盗抢改销手机的恶势力团伙，目前专案组工作仍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说到这儿呢，街坊们就讨论起来公交车怎么防扒。胡奶奶说了，乘公交车的时候最好备好零钱啊，备好卡，尽量不要在公共场所办钱包，也不要轻点财物。 以免成为扒手的目标。 上车之后啊，千万千万别飙在门口，尽量的往啊车灯件那儿走，往中间走还松快点。如果连续发现啊有人老挤着你，你可千万千万提高警惕，手里的东西啊该拿着拿着，该藏着藏着，该掖着掖着，而且呢注意挡着你的人那些视线，这些人他脸都朝下，眼睛都往你兜那儿看，所以呀、啊、盯着他们，贼人胆怯，你甭张嘴。 关键是啊，当车辆启动行车急刹车的时候，或者急转弯的时候，要警惕那些顺势倒在你身上的人。 哎呦， 别碰我，别碰我。 而且上下公交的时候，包最好环抱胸前，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哎，我的，看见没？这是我的包，看见没？ 这，咱妈，这是我视线。 这车上他们组团来的比乘客还多吧？这就是现实版的天下无贼呀、啊。 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王大雷说，天冷了，有男朋友的可以抱男朋友，有女朋友的可以抱女朋友，而我就不一样了，我比较厉害。我们都问怎么厉害啊，我不冷。小柱呢，今天跟老妈去吃席，这去之前呢，老妈教小柱出去嘴要甜一点啊，看见别人小孩长得还可以过得去，就夸人家孩子长得漂亮，看着丑呢就夸奖人家长得高啊。结果呢，吃个饭已经有不少的人夸小柱长得高了。请问为什么越靠北方地区的人性格越直接？答，天寒地冻，谁有时间跟你磨叽。 单位里啊，新来一同事，出于见新人的礼貌，哎，有这么一位呢向这个新同事打招呼，您好，我姓马，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马。这位一听，哎呦，这不挑战的吗？赶紧回答啊，您好，我姓白，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白。 那天啊，在教室里，小花把自己的碗伸到小柱面前，你尝尝我的饭。小柱舀起大勺放到嘴里，很甜蜜的吃着。小花接着说，你查到搜了没有？ 表白被拒绝是什么感受呢？我问了一下小柱，小柱说，压在心里头的石头啊，终于砸脚上了。我问过大磊，代沟是什么呀？大磊说，代沟啊，就是我给我妈发信息，妈妈，宝宝饿了。我妈回我说，兔崽子，你连媳妇都没有，哪来的妈？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各位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鹰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看中那朵花在静静地开放着，空气中弥漫着自由的味道，哦，视野开阔，尽管很模糊，但我能看到，一起恋爱吧，尽管很危险，但我们需要。庭院外那朵花也在静静地开放着，人群中到处都有迷人的微笑，君无尽啊，尽管很惊喜，但我不明了，哦，混乱不堪，尽管很难，但我能做到，寂静风雨我才能

这样这个基础上才1380，而且可以多组订购，因为您订上以后，我们给您的是一个订货券，您什么时候想要了，打一电话，直接送到您家。 对，免费送货，而且串上的价格也是我们的市场价，送人啊也很有面子。 嗯，好的，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五环林翠桥到顾家庄桥的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北沙滩到建祥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继续受弱气压场的控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级左右，不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傍晚到夜间随着冷空气南下，扩散条件逐渐转好。今天的气温在9到零下2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3，感觉阴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很冷。今天白天本市是阴天，光照不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小鹿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穿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下院七十二 变， 来房 有你有我 在 用它， 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千里端，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小品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广东警方展开偷黑风控，用普通话讲就是展开了突击行动。 哦， 一个公司刚上班，员工全被抓， 这也算突击啊？ 请到我们的现场看看。熊仔，熊仔， 怎么着，鹿仔？ 哎呦，咱们这一个成年都没有，全是崽儿，看见了吗？ 熊仔，你那个， 你 那个，你 好好说话，好好说话。你又不是此地人，现在咱又不用打电话，你干嘛学这口音啊？ 现在身份跟你不一样了，别跟以前那么跟我说话，没大没小的，是吧？ 不是， 老板现在很器重我了。 我告诉你，好好说话。怎么着？他那个车让你开了， 好看， 让你当司机。 你少讽刺我，惹急了我，我上去以后， 你干嘛？你干嘛？干嘛？干嘛？都是干这个的， 让你看仓库去， 就冲你点心眼儿，你也上不去。你这辈子就这点出息了。 我跟你说，老板最近盯上一讨债公司的事儿，哎，像讨债人追讨欠债，这事大不大吧？ 哎，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呀、 啊，老板盯着呢，是有你干了有你。 这种事情是多么隐秘的事儿啊！ 不是你跟讨债公司要账， 哎， 你不就得跟人动手？ 我跟你说 啊， 讨债欠债这事儿，现在为了准确掌握债务人的身份地址，他们都有什么什么私生活，完了拿这些信息压迫他们。 私生活你拿这怎么能压迫人家？ 要挟呀、啊！你一再不还钱，我把你这事儿抖了出去，抖了出去你好看吗？你大大 小小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 你说人都是欠债欠成这样，人还怕什么呀？ 哟，照你说的，有的人那就是希望自己的形象这还立得住。 这是这样啊，老赖有的是，但是有些那个赖账的人呢还是要脸的，他有钱不还，所以呢他就是行踪比较隐蔽。他这种行为呢就是说，比如说你不还钱吧，你们家住哪儿，门牌号码， 哎， 我知道。 你孩子怎么怎么样，我 知 道。 你们孩子啊，这今年又上三年级，哎，我们知道。 蹲班了还、哎。 你们孩子生辰八字，我知道。 算卦。 就这么一说，三下两下，对方就虚了。 对。 你有走过那风口浪尖的时候吗？ 我跟你说，我这项工作呀、啊，比你那个精细的多，所以发这些信息、打电话，这个实际内容掌握的比你好。 老板找你了吗？问题是， 老板现在已经把这项业务交给我负责了。要说信息，我比你掌握的可全。 那、哦、那怎么着？ 你刚才都掌握什么信息了？我听听。 门牌号码 啊，家庭住址， 生卒年月日 啊。 生日没有足啊， 就这点基本信息呀、啊，哪儿都能获得。 哎呦，这话说那么轻巧，就跟你是白捡的似的，满天飞吗？ 你能知道什么？ 银行卡号、银行的流水单、电话通话记录啊？这个， 你出卖了什么换的这些？ 出卖你的爱吧。 我是出卖什么我不能告诉你，但是我有内线。 他出卖灵魂。 嘿嘿，你说你要账卡里有没有钱呢？哪个卡里有钱呢？这我都一清二楚门清。 我呀，这没跟你说我有什么呢？ 你有什么呀？ 我告诉你的话呀，你呀，今天你就得从这二楼得跳下去。 你有什么我得跳下去，至于不至于？ 这一楼还一大阳台。 我有他的电话。 他电话通话记录我都有。 我没说完呢，他电话的通话记录。 哎，这我说的，你学我。 短信的信息，微信的截图，淘宝号、支付宝号，这个银行卡号。 那你要这么说，我能掌握他瞬间的定位。 这我都不在乎。 你不在乎，你爱在乎不在乎？ 这些事儿， 你们俩呀都不如我。 你有什么呀？ 我掌握的比你们这个谁的都关键。 你掌握什么了？ 我掌握这些人的姓名了。 哎呦， 你们广知这些东西，你知道姓什么叫什么吗？ 哎，你说一个，说一个。 谁？那都多了。我，你说哪个吧？ 就说老板死定这个追债的。 这个？ 嗯， 这个他有一共有六张卡，你乐什么呀？ 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乐什么呀？ 不知道，不值得骄傲啊！姓什么我能不知道？卡我都查了，我不知道姓什么我怎么查的？ 你说呀你别哆嗦。 这姓孙。 姓孙 啊？ 准姓孙。 准姓孙。这你哎，我告诉你说，我知道比你多，老板重视我。 我这怎么姓沈呢？ 骗你的！哎呦，你上骗子当了，你哪弄的信息呀、啊？ 你上骗子当了吧？ 你上骗子当了。 哦， 你看看， 两口子俩人。 你拿张母卡呀？ 我这是公卡。 我还没听说有公母卡的呢，有主妇我倒是知道。 啊，你拿是主妇的卡。 有主卡跟副卡 啊、哦！ 你媳妇儿，我这是 我媳妇儿， 你那是媳妇儿， 吓我一跳！我媳妇儿你都知道了， 这我知道了， 你爷们 就跟《西游记》里边似的，这葫芦是母的，见着这公葫芦 我 就不灵了。 我想你那个，我说你那姓孙那卡你多少钱？ 卡里有二十万啊！ 二十万吧，这母的吗？ 哎，你那公的趁多少钱？ 别管呼吸，我们听那数字的。 对，那姓沈那公公有多少钱？ 我这两张卡加一块38.9万，咱们是公卡，这你得认啊。 哎，二位，咱不是说拿人家卡比数字，咱们现在是要拿人家卡把人家钱拿到咱们这儿来，真正到咱兜里，具体数字谁多谁是老大。 那是，那我这话不服，那我还得说说，就是 你还要说什么？ 不光这些，我连购买债务人员、开房、快递的信息我都知道。哎，这很私密的啊，头来说什么了吧？ 你那住哪儿？ 住在广渠门。 哎，你跟我这住一辈，我这住广安门， 倒是不容易碰着。 这坐地铁多方便啊， 七号线这头到那头， 是不是？ 哎呦，你那住几层楼啊？ 我六层。 哎，我这七层。 哎呦，比他高一层啊。 我这有电梯了。 我说二位，有这功夫您把他们的钱给套过来行不行？ 别动，不要 啊！怎么了？怎么了？哎呦， 您 是，我是，啊，怎么了？这是 玩游戏呢？ 你看这是， 反恐精英。 你是？ 不，您是？ 你是科技公司的薛长贵吗？ 我是长贵。 人送外号熊仔，对吧？ 是是是，他们只知道熊仔，不知道长贵的。 抓了抓了抓了！ 哎，不是，哎，我还没解释，警察哥，哎，别 哪儿跑啊你？哪儿跑？哎呀，没抓着，哪儿跑？走啦，你从后边兜过来，包车包车啊！哎，你呀，你是科技公司的王长江是吗？ 你看我们都是长字儿，我是长贵，他是长江。 抓了抓了，哎， 抓我干嘛呀？ 待会儿就知道了，跟我们走他吧， 同志。哎，我老老实实，我跟着盯班。 捆上，捆上， 喂，比我这狠，我好歹靠上，你这捆上。 怎么要动粗啊？啊，捆上，捆上， 捆上了，还动什么粗啊？就这一小鸡子身板，告诉你千万别反抗。 哎呀妈呀， 电棍电你！ 我天，抓人呢！哎呀，没事， 哎，警察同志，不能把他放跑了，站住！ 行，你们都说说吧，咱们的政策你们也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呢，你们已经不是同事了，不用再流入那种 政府、 这个、 政府。我们现在不是同事了，是吧？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彼此之间呢，揭发有功啊，这个戴罪立功。 哎， 早日 能放出去是吧？ 释放。 我给警察同志提个醒，我给警察同志提，警察同志，这算我立功的头一个表现吧？ 啊，要不然有可能重判啊！你们介绍一下胡杨。 介绍一下。他叫王长江， 他叫 薛长贵， 领导，他叫刘嫦娥。 我让你们这么介绍彼此了吗？ 您是不是让我们互相介绍一下吗？ 把你拿到这些信息都说说吧。宁宁同志，我是没什么问题，因为我这里面我不太懂他们这些事儿。 政府， 我是刚来。 政府，我揭发，因为我是这个底层的人员，他被老板叫去了，就这嫦娥，对，嫦娥呢掌握了这个对方的很多信息， 哎， 比如说就是这个事主的这个开房记录，通话记录，小三记录，还有他那个工卡。 哎，熊仔，我招你了没有啊？ 怎么着，鹿仔，甭来这套，我现在知道你叫嫦娥了。 不是 嫦娥， 你这么说就不对，兄弟不仁义了。 怎么不仁义？本来领导都是他负责了， 讲什么仁义啊？这什么地方 啊？什么地啊？什么？我还真没看这。 不想早日释放了。 想释放，想释放。领导，这事儿主要赖嫦娥。说话呀，长江。 这怎么赖我呢？是不是？你知道人家电话，知道人家卡号，知道人 家姓名。你知道人家那个26岁住六层， 政府政府，他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他那卡里有两张卡，一张趁28.9万啊，一张趁10万，加一块38.9万。我这人才29.8万。 行行，他那是母卡， 对啊，他是公卡。 不是我这个减刑，我这个立的功比你大。 你立什么功了？你嘴都不利索。就除了老板就是他了，真的。 警察同志，从始至终我都在这老老实实待着，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应该是这个表现最好的，是不是？ 不是不是，警察同志，政府他这个不说什么呢，心里都明白。 对对对，领导那个 他不经官。 对对对，他不经官，他知道好多名字呢。 对，您看您呢叫什么？您孩子叫什么？您孩子在哪儿读书，在哪儿上学？今年又上3年级。 哦，连我的信息你也有。 哎，领导，我揭发他， 掉下掉下 掉下来，打一顿啊！ 不是，要给我掉下别的部门的。 这节目听的是我， 不如马上散伙。 这节目我是主力， 明儿就找人代替。 这节目没我不行。 这说的不是英宁。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底、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4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72遍，触动您笑的神经。 好，快来街酒吧里。 小柱你回来了。 嗯， 怎么样？后来事情是怎么解决的？ 哎， 他们向我赔礼道歉呢。 怎么了？ 是不是？ 怎么？ 不是这个事。 他怎么了？ 前头呢是他仗义直言去了。 仗义直言，好事儿。 对，仗义完了以后，仗义完了他 就不仗义了。 不是，他肚子就胀。 哦，仗义完了肚子就胀了。 嗯， 是什么呀？他们那儿有一些口角，我呢就是得给人家劝劝吧，批评几句。完了事儿，这事儿过去之后呢，给我气的呀啊，我这腹内呀，哎呀。这个给劲儿 就等等的， 哎，对对对， 哦，明白这意思了， 明白意思啊。 嗯， 然后呢他就发现他去的那个地方呢正好是天坛那儿的一个厕所。 你等会儿，等会儿说， 去厕所也就完了，干嘛还非得天坛那儿的一个厕所？ 因为他调解的这个地方， 他要求我指定啊洗手间。 这你还是真能坚持到 呢，因为他调解的地方就在天坛附近， 这 就是两个练太极拳的俩人正在这个推手呢， 两位老者 劝去了。 我说别，我说这么大岁数，哎，就是摔着钱也不合适，都养儿养女的人，不至于。啊，俩人推来推去，看我劝的， 给推一边去了。 哎， 就是、 他一下坐地上，他坐地上坐时间久了，这凉气。哎， 小孩 我多半天没起来啊。 小孩也有这毛病，两位都是这个传人 高手 啊。哦，一个是陈氏太极，一个杨氏太极， 是哦，各边都挨了一刀啊，一掌， 一边挨了个如风四壁，那边挨了个这个懒雀尾。 咱就不细数这块了哈。 嗯， 找厕所，天坛 您已经说够不够了，不细数了。 哎，那他在天坛公园外边劝的人，是在里边劝 的？你干花钱的人家桌 买票进公园了， 那可不是，今天高兴。 哦，子弹过生日。 哦，我早起床就子弹过生日了。 没有去天坛。 去天坛子弹过生日。 拿天坛当过生日啊。 你花钱进天坛啊，你这个。 对，以前都是翻墙，然后逮着好几回。 是，有时候你还想一些招呼，说自己放风筝，风筝掉里边了，我进去捡风筝。 后来都不信了。 对，孩子，你天天掉风筝啊。 你上午不是来一回了吗？ 上午没够着， 后来人也说，要不你攒够一月风筝，你买张票进来拿得了。那风筝太便宜了，后来就把自己栽进去了。 反正你现在你花钱了，我觉得很好啊。 对， 进去以后呢，转转，哎呀，祈年店呀，这是。我今天过生日，我起个 年吧。 祈年店啊。 啊，对，祈个年吧。 祈个年吧。 这发音正确了吧？祈个年吧。跪那儿七年。 跪那儿七年。 大家上拜拜，下拜拜，左拜拜，右拜拜，哎呀，这一通拜。 对。 然后想起了过去帝王啊，在这儿是要祭天的嘛。 对。 像火小柱， 今儿过生日， 我也得祭一下。 对，祭自己天。 向天再问了500年。 500年。 来了个问天。 再问地。 问情。 问人。 我主要是先问路吧。 祈年殿完了以后玩回避。 然后上那边听去。结果觉得自己跑太慢，没听着。 我不来回去跑了，我在这儿听他们那边喊什么，我在这边截。 哎，结果没人喊。 后来来一小孩，张嘴就骂， 小柱全给截住了，一句没糟践。 哎呦，我是多欠骂呀啊！ 但是你用科学方法看这个回音壁啊。 哦，我也用科学方法来回击那孩子了，给了个大逼了。 反正天台上玩了一个够啊，聊一个。终于觉得不行了，实在走不了了， 憋不住了， 又受气又受凉哈。 关键是受罪。 对，有个厕所，都说天坛公园厕所是又干净又整齐。 我的 整齐， 我操里边，对，厕所可不整齐吧？没有斜的，你看坑没有横着竖着， 没跳着的， 哎， 而且有厕纸。我呢，出门急， 又没带纸， 出去办个事儿， 又没带网兜。 给我拿张牛皮纸，我自己擦一擦，是吧？ 哎，公园里一般都给游人准备一些卫生纸。 哎， 我一定要撕那最白、最平整的。 这卫生纸啊，那么平平整整的，有什么用啊？ 不是，有的前面人扯的跟那狗咬的似的，猫挠的似的， 拿回家做纪念。 你看着不舒服。 这会儿，小柱就一步一步的挪向了厕所， 靠着仅有的最后一点点的力气， 咬着牙， 掀开那个塑料的那个塑料 棉门帘。塑料的还是棉门帘？ 进去以后，快点进去拽呀！哒哒哒哒哒哒！ 哎，我有拽纸的功夫，我先解决自然内急，行不行？ 不是拽纸，空的空膛。 他拽发电机上了是吧？ 啊、 哦，没有纸， 那这不行了。 小猪说：“我上午十点钟来，怎么就没纸了呢？ 哦、 不是9点钟塞纸吗？” 也许今儿来的晚，这波还没上纸呢，我再等等。咬着牙等到了11点半，该到中午饭了，还没纸。 不是早上应该上纸吗？哎呀！这可真是有点麻烦啊！ 怎么办？ 西门没有纸，那 我奔东门。 等会儿， 你就开始一步一回头的奔向了东门， 蹭着咬奔东门走。 哎呀，不行了，再有一步，好嘞！ 哎呦， 掀开这个塑料的棉门帘， 这帘已经憋得都哇紫哇紫的了， 胡子都快憋出来了。到里面，突然突然突然突然，怎么也是空的呀？ 又没纸。哎呦， 这可如何是好？ 小柱想了想，不行，奔南门吧。 最后一锤子买卖啊，南门有就有，南门没有 就去北门。 我就死在南门了。 我在天坛里拜四方呢，是吧？ 我真正的做到了祭天、祭地、祭神。小柱在那很生气，这个 大早上起来就没有纸。 嗯， 人家我就问了，工作人员说放了，怎么这么快就没有了？ 真是，这些位比我积极。 我等纸的期间，看见几个晚到的老头， 看他们的目的性很明确，是奔纸来的。 都是这些人，有几个60岁的老大爷，每天带个大包，每个卫生间都去，上午8点多去一次，下午2点多又去一次，还有俩老太太晚上来，俩人挨个抽卷纸，一口气把新换的整个的卷纸都给拽走了。就由于他们这种人，我现在算是撂这儿了。 所以小柱后来又受到了启发，哎，下午2点还来一波呢，要不然我就在这儿守着，守到2点，我就有纸了。 对， 哎，小柱大磊， 嗯， 听说过重案组吧？ 重案组那电影里看过， 是不是？ 嗯， 感觉都是破大案子的。 谁就说了重案组？那简单的不找人家？ 但是就关于天坛公园丢厕纸的这件事儿， 嗯， 重案组37号进行了长期的跟踪调查， 就是那几位干的呗。 对，他们就发现了。提供的这个免费厕纸啊， 嗯， 被一些大概年纪是60旬左右的老人， 就是60多呀， 哎，将纸缠在手上，缠绕、揣包、离开、偷走。 你说他们拿回去干嘛使？ 对，你要问他说， 干嘛使？不还是 用吗？ 反正不能续备我。 他这就是为了就省一点是一点。 但是你要问，你干嘛呀？拿着纸，他就会说，我用纸，你管得着吗？ 就拿着不是当理说吧。 公厕的保洁人员介绍，园内在不同位置的公厕厕纸使用量不同，比如说西门那边公厕偏僻，通常呢很少有市民或者是游客过去，所以呢一天用纸量大概是10卷左右。但是北门和东门用纸量就高了，20卷左右。北门这边人多，倒纸的也最多，基本上每隔20分钟就得重新续纸。你说目前对过度使用厕纸行为没有强制的法律法规约束，也只能靠劝阻了。园区的工作人员多为难啊， 下回就应该出台新的法律罚他们憋着。 有人也说了，你看那个陶然亭公园有一个创新型的厕纸机，是根据公园特点定制的，手动按键，就是机器出纸比较慢， 再慢也架不住他有闲工夫一张一张摁呢。 但是他就说肯定是不容易偷了，不容易整卷偷了。 嗯，那倒是， 这个东西拿回去千万别误会是这个抽这个脂肪的抽纸机啊， 抽的都是纸。那些频繁在那儿偷机取巧拿纸的人都是找抽的人。 第一，我家道比较远， 嗯，第二， 我途中还要办点事儿， 第三， 我又没带网兜， 嗯，都赶一块儿了。 然后我用商量的口气跟您说， 嗯， 您能不能给我一张纸，我自个儿包一包。 好， 然后我还把您不给纸的危险性我告诉您。 什么危险性？ 万一半道洒了，这样我可就刷瞎了。 好吧。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人活着总能遇上些开心的事儿，还偶尔见到些让你开心的人，只是现实世间琢磨不透的事儿，要到很多年后才能咱们出个味儿。人活着总会摊上的烦心的事儿，还经常躲不开让你烦心的人，可是回忆是件爱护有人的事儿，等到若干年后回头都说有味儿。人这一辈子会遇见多少人，他快乐不知道会有多少会儿，缘分又不都是那么美的事，遇上了还不拼命追呀呀。人这一辈子会遇上多少事，会哭笑不得的人流过多少泪，缘分那就不是件深心的事，爱好有爱才能守着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